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咁啊，听下长毛点讲先。 今屆點解要對選特首？我相信好多人都疑問啦，因為我係反對選特首噶嘛，反對參選同埋反對投票翻提名。咁我自己都要去諗一諗呢個問題啊。 俾政府入禀申請 DQ 議員資格嘅長毛喺元旦遊行集會當日講到，如果政府再逼佢，佢就選特首，逼其他候選人交代 DQ 議員係根據乜嘢準則。长议员有机会变长特首，不过大家似乎有两极意见。长议员又怎样解释呢？ 即系我好唔想今届有所谓造王者嘅运动嘅出现。所谓嗰三百个非建制派嘅选委就话唔好嘥选票想去造王，我就觉得其实系非常之危险嘅事咯。咁如果投票俾人哋嗰个阵营，而且佢乜都冇保证嘅，点解唔系投白票或者系投落一个能够提倡香港人嘅价值嘅特首呢？咁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出去选，咁佢哋會唔會支持我呢？咁當然呢個係非常有趣嘅問題。如果我真係通過公民提名嘅方法攞到即係所謂有民眾提名嘅時候對於嗰三百幾個嘅選委，佢會唔會俾票，即係俾票我其實都一個考量嚟嘅。 嗱，親建制報章喺前年政改嘅時候發明咗場外點票，唔知今年特首選舉民主派會唔會考慮發明場外公民提名，用民意對抗不公義選舉呢？查實民主派亦有人心喐喐想選特首噶，一仔上個禮拜訪問過立會票王朱海迪，雖然佢爭一年先夠40歲，未夠稱選特首，但係佢就講得好白，有得選一定選。 如果有人叫我咁樣做，跟住有150個選委，我梗係會做啦，有乜所謂啫？就係、是、用所有嘅方法去令到我哋香港市民對於民主嗰種嘅認識嘅深化，所有體制嘅遊戲我都覺得要參加，要接受個遊戲規則，你又要去改變個遊戲規則嘢嘅。咁如果選特首唔係為咗贏啦，而係佢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話，其實係完全值得做嘅。如果我可以選到做特首，嗰、那個就唔係香港咯。 好啦。好啦，咁啊就阿毛哥咧就 咁，大哥，我想好快答朱海迪一句说话啫。你个游戏规则系唔够40岁系冇得选噶，咁你个白 都提名，佢都知 系咩意思嘅，大佬？ 佢都知， 佢大 字啦， 佢大前提用如果两只字啊。 如果咁，你如果噏咁耐，大佬，屌！如果我做呢个皇帝啦，不如话如果我做美国总统啦，好唔好啊？大哥，咩意思啊？咧访问嗰个人戆居，接受访问嗰个更戆居。是吗？答啲假设到唔假设嘅问题。 咁啊，讲翻毛哥先啦。 嘥鬼气啫。 咁啊，毛哥就真系今日又有讲嘅，就佢系认真考虑紧嘅。咁但系佢亦都好似头先段片亦都交代咗啦，即系佢嗱，无论佢唔理即系嗰个嗰个选委嗰百有冇百五人投佢先，咁起码佢即系拗咗啲所谓系公民提名先啦，即系揾咗人签名先啦。咁然之后你揸住呢签都好嘅，你揸住啲签名，咁你再问下啲选委咯，因为确实系唔同嘅个成分。咁你公民提名，即系你揾翻我哋一般香港人啦。咁但系你嗰啲选委其实本身佢哋系小圈子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小圈子还小圈子，咁事实上佢哋喺呢次嘅选委选举里边。佢自己都有自己啲 mandate 㗎嘛，係咪？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因为其实你讲真的白票派係输晒咁滞㗎啦，其实係。今次係冇 mandate 嘅，即係赢出嗰班人就全部都係想係对嗰个特首选，你唔好话做王啦，起码就係对嗰个特首选情係有所影响，起码都希望係一个正面嘅影响。咁如果你突然间你叫佢投白票嘅，咁你要有一个好 convincing 嘅理由叫佢转态先得喎。因为佢都要同佢嘅选民交代，好多都系。 你叫佢玩